是全球罕见和最具代表性的地质奇观。今次入选代表国际重要性获得认可。国际地科联地质遗产地名录旨在认可全球具有高度国际科学意义的地质遗产地，以推广保育、教育和地质旅游。入选的地质遗产地包括内地石林克斯德地貌、澳洲艾尔斯岩、美国大峡谷和土耳其棉花堡等。天气方面，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沙至西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和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我会推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包括兴建中铁线由元朗锦田途经葵涌连接九龙塘。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其实见到一件作品完成，而市民是觉得有用，这个是一个建筑师最大的满足感。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潘家阳、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欢迎大家今日星期日嘅早上啊，嚟听呢个广东广西啊。咁啊，我系呢个卢杰雄啦，博士。咁啊，就通常都系夜晚出现嘅咁样。咁今日咧，亦都有呢一个即系合作嘅拍档啊，飞哥同埋飞老师。咁啊，同埋新嘅拍档啊，卢天乐博士。 系 咁啊， 大家好吓， 冯天乐， 冯天乐博士系冇错，冯天乐博士系啊，仲系第一次见啊。所以咧就即系都啊，见个名同埋听嘅节目同埋读嘅文章都多，咁啊，但系咧就第一次见面，咁啊，所以咧就希望有一啲新嘅火花咁样。 系， 咁我哋今日咧嘅题目咧就系开正我本行啊，就系呢个吓读哲学有咩用咧咁样啊。我谂好多人咧都会即系听过哲学啦，咁啊，亦都即系一听到哲学咧就系个反应就系、是。冇用喎、啊，揾唔到食喎咁樣嚇，咁啊，我哋就即係教哲學添啦嚇， 咁啊，所以都有好多即係人咧會對我哋第一個問題都係咩咧？就係、是、喂，讀哲學係咪真係冇用噶咁樣啊？咁我係想先聽下啲即係唔係從事哲學教育行業嘅阿馮博士你。你會點睇咧呢個問題？ 首先我即係介紹下咩叫哲學先啦，即係可能好多聽眾都唔知係咩嚟嘅咁樣啦。咁首先哲學呢個名詞咧，中國傳統就冇嘅，即係如果阿錢穆都已經指出咧，即係只有學術就冇哲學嘅。咁哲學呢個詞咧，就係由日本人啊西周咧就引介過嚟嘅，即係 philosophy 嗰度。咁然後再有黃遵憲咧就帶入嚟中國嘅。咁哲學嘅意思咧，原本就係愛智慧啊嘛。咁所以話，如果問哲學有咩用咧？就等於問智慧有咩用呢？咁就即係某程度上就夏蟲就不可語冰嘅，即係用咁嘅角度嚟講。咁另一方面呢，又有啲人問喎，咁哲學係咩嚟㗎？咁樣呢，我哋千祈唔好希望哲學有一個好確切嘅答案。譬如胡適咁樣，佢嗰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呢，嗰度就係即係哲學就係人生最切要嘅學問。洪友蘭呢就會覺得，即係哲學呢就係對人生思想嘅系統反思喎。咁即係從人生哲學嘅即係比較狹義嘅講法啦，但係如果你話譬如用斯大林嘅，即係嗰啲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佢本名著就會哲學就係探討啲社會啊、自然科學啊最一般嘅規律嘅。咁呢個喺內地嘅，譬如啲詞海咧都係吸取咗呢一個咁嘅講法。咁所以只要討論哲學是什麼，其實都可能已經係一個本身就係一個哲學問題。 都係另一個題目。 即係咁呢個就係我對哲學嘅理解，就係、是、哲學我認為咧。不是用来增加我们知识的。调反转是我可能不断减少我们知识的。即这个就是老子所讲的那个即是为道日益的。为学就日损。有时我们可能有太多错误的知识。即我们有个洞穴理论那里我们就知道啦，即是柏拉图那里。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幻象，我们要剔除这些幻象。所以哲学我想对我们最大的方法就是第一反思人生的意义。即因为即很多人讲就是哲学不可以当饭食的。哲學的確就唔可以當飯食嘅，但係哲學可以提供俾我哋思考，就係點解我哋要食飯咯？呢個就係我對哲學嘅理解啦。 咁啊，即係哲學之大用啊！咁啊，飛哥都即係上過唔少哲學課啦，係咪？尤其是我哋啲當代新儒家大師啊。咁你上完之後覺得即係哲學有冇用咧？其實 我咪要更正下頭先啊，馮天樂嗰個為學日損咧，就應該係為學日益。为道日损好大分别嘅， 系咩？ 系啊，为学日益，嗰个系学知识嘅，为道日损咧就唔学知识，系学智慧嘅。咁啊，呢个一定要讲下为边个叫为学，咩叫为道？道就哲学就讲为道，所以问题为学日益咧就变咗后先讲到一个重要嘅观念咧，就话你学哲学咧就学智慧。不过头先阿冯兄咧讲到一个问题咧，就话。中國就冇哲學，咁就係、是、哲學係日本人嘅翻譯傳過嚟，但係中國咧傳統上有哲人， 有哲人 嚇，冇、哲學有哲人咧，依、這個最出名嘅就孔子禮記壇公嘅，孔子話揸住個拐杖嘅門度講。啊！依、這個係泰山其奔虎，依、這個係梁木其偉虎，泰山其偉虎，然後哲人其偉虎啊！依、這個哲人其偉而家成日嗰啲殯儀館啊，啲靈堂成日就擺喺度，哲人其偉係 冇錯 啊！有哲人，即係哲人嚟，即係中有哲學，所以都 OK 嘅，即係叫中國以前有道學有理學， 冇錯冇錯。 咁頭先咧，阿馮天樂講到嗰、那個哲學咧，愛智慧啊，從蘇格拉底開始啊， 冇錯。 就所以你變咗咧，就所以再跟住個問題就係智慧係乜嘢？ 係，冇錯。 你愛智慧，咁啊智慧係點解？ 冇錯。 咁啊，首先要講智慧有冇用咧？ 冇錯。 都已經講，我哋成兩個鐘頭都講唔完啦。即係講唔好講話哲學，你講何為智慧？ 係。 英文叫 wisdom 啊 ，wisdom 唔係 intelligence 啊嘛， 係冇錯， 唔係知識。所以你見到咧。你一講個智慧咧，有少少我就有一個開門，一個開敲門磚咧，講講咧。呢個智慧呢兩個字咧，就同知識係唔同嘅。 冇錯， 而家我哋講為學日益，嗰樣學知識。嗱，知識嘅知咧，同智慧嘅智咧，喺個知字下邊加多個日。 係， 即係話咧，你講智慧咧。有太陽照的、所以你知識呢就很多時就黑暗摸索的，現在問題是太陽一照，東西清清楚楚，黃到不會說 走唔甩啊！依、這個哲學依樣嘢就係嚇曬又温暖，而且有光明，所以個智慧個智就依樣。知識個色咧，你如果用佛家講呢、這個叫綠色。啊！眼耳鼻舌身意，通常都是通过我哋嘅感官，去呢个系接触嘅外界。 冇错， 呢个就我哋一般人所讲嘅知识。但系智慧嘅慧咧，个慧字咧，个智慧啊，我哋诶，你可以讲慧， 慧 下低有个心， 心字系。 所以你讲哲学咧，系讲心嘅，唔系讲一种外向外界寻求嘅。点解叫唯道日选咧？其实就向内寻求， 系 从心出发，从心出发嗰种智慧。其次呢就你讲到呢个题目啊，阿卢杰雄，你成日教哲学讲啊，你都要同学生讲，哲学真系冇用嘅， 系冇错。 但系咧，你嘅系冇用咧，我哋今日就要发挥。另一种讲法就嚟自庄子先会有一个叫无用之用，啊，咁你呢个就哲学嘅用大用嘅，咩叫做无用之用？咁又唔同讲法系嘛？ 就有大用有小用， 系啊， 我觉得飞哥就， 但系如果你讲话用咧，好多学生都要讲，喂。呢個所謂用咧，有用無用咧？如果你個用咧係通過呢個用咧要嚟講，所謂有用，即係而家香港人最流行嘅講法叫揾食， 揾到食， 啊揾錢揾食，啊揾呢個係所謂名譽 權力， 呢啲哲學全部都係 useless 嘅，完全無用嘅。但你話我人生唔係要嚟揾錢，唔係揾食，我要揾幸福，哎、我揾呢个系其他嘢，我揾呢、這个生命嘅意义。咁嗰啲嘢咧就用钱买唔到嘅，你用钱可以买到张床，但系买唔到睡眠。 系冇错。 咁你问题你话有用系咪买床褥咯？有钱买靓床啊， 啊 买靓床褥啊。但系问题你话我要有好嘅睡眠，咁你话睡眠紧要定张靓床紧要咧？ 瞓得着紧要 系啦，瞓得着紧要咧，咁就两样嘢咯。 系啊，瞓唔着唔 啊？你话你话哲学有冇用咧？哲学系唔系讲物质嘅？ 冇 错，讲精神嘅，讲心嘅，系嘛？所以就系你话有冇用就睇呢样嘢。 冇错，我都好同意阿飞哥讲，即系我哋。教哲學就唔能夠太過嚇，即係賣花讚花香啊！即係一開始就話哲學好有用咧，咁樣就唔係幾即係嚇平實地去講呢個哲學嘅用處咁樣啊！咁其實即係一講到哲學有冇用，其實就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啦，同埋好要注意嗰、那個即係、我哋話你係读乜嘢哲学咧，又有分别嘅，系嘛？咩人教嗰个哲学又唔同嘅，你点样读嗰啲哲学又唔同嘅。咁啊，哲学即系有2500多年嘅历史啦，喺呢一个西方吓，由呢、一个 苏格拉底， 即系苏格拉底开始啦，即系我哋嘅哲学祖师爷啦，咁样系咪？咁啊，去到呢个中世纪啊。就有好多即係呢個奧古斯丁啊，嚇、啊、呢、這個即係阿圭那咁樣，呢啲就係替神學服務嘅哲學啦。咁然後去到呢一個近代由啊笛卡爾開始，咁啊有呢、這個即係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到呢一個康德克格爾咁樣，同埋又到20世紀初有尼采啊、奇克果啊呢啲存在主義、海德格啊、沙特啊咁樣。咁亦都到咗呢個現代，有呢個英美分析哲學啊，啊有歐陸哲學啊咁樣。咁啊，計埋呢一個東方啊，頭先講嘅中國哲學啦，亦都有印度哲學啦。咁啊，仲有伊斯蘭教嘅啊，即係阿拉伯文化嘅哲學噶嘛。即係其實問讀哲學有咩用咧？首先就要睇下你讀邊類型嘅哲學嘅啫，係嘛？有時候你讀一啲哲學，例如你而家即係喺一般嘅嗰、那個。大學入邊啊，讀嘅哲學課程咧，咁啊確實即係好多時候都係比較啊著重嗰個英美嘅分析哲學啦啊，咁啊呢啲可能真係同我哋嘅嗰個生活啊，尋求幸福或者係你個生命嘅意義就冇乜關係喎，因為佢比較似一種即係智力遊戲啊嘛。係嘛？即係佢中意研究啲啊邏輯問題啊、推理問題啊，或者一啲好抽象嘅 語義分析啊， 係啦， 即係維特根斯坦啊嗰啲 啊，嗰啲問題咁樣。 咁所以有時候咧，有好多學生咁樣，佢可能讀呢個大學嘅之後課程咧，就抱住咩咧，尋找生命意義啊， 好失望 啊，咁啊就會有失望嘅啊，因為我哋而家大學嘅課程咧就好着重嗰個知性嘅訓練，頭先阿飛哥所講係知識，就喺智慧方面咧就稍為有所不足嘅其實，咁啊同以前即係我哋當代新儒家新亞書個傳統啊，好着重嗰個智慧咧，為道咧，即係道學咧，嗰個着重點就開始有唔同啊。咁啊，所以喺問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好多人有唔同意見啊。個唔同意見就係嚟自佢哋，即係究竟係所接觸嘅嗰個所謂哲學咧，係邊類型嘅哲學咧？咁樣，同埋佢想喺哲學得到啲乜嘢咧？咁樣，咁呢個其實都。即係我哋要慢慢去分析呢個問題咧，先至會比較清楚。 嗱、盧傑雄咧，其實咧就我哋同一般人講咧，佢就即刻明嘅。你話讀哲學冇用，咁你就問啦，讀歷史有冇用咧？不如馮之諾最好啊。嗱，歷史咧有歷史哲學。 有嘅、有。 政治有政治哲學。科學有科學哲學。社會學有社會哲學，所以問題你話哲學其實就係佢所有嘢都無所不在、無處不在。咁但係佢用喺邊度啊？你點解要講歷史哲學？點解做咩？咁你譬如舉個例咧，就話我會用一個好簡單嘅譬如，比較一般人可以容易明白。就話咧有唔同嘅學派，歷史啊、法律啊。依、這個係心理啊、政治啊，各種唔同嘅學科文學啊，佢哋都好似打功夫咁，有各家各派，咪鷹爪啊、螳螂啊、鷹爪 紅拳啊 咁啊，紅拳啊各方面。但係咧，哲學誒唔屬於任何一派，又唔係紅拳，又唔係螳螂，又唔係蔡李佛，唔係成。但係佢係咩啊？佢就係內功， 內功心法 啊。所以問題你任何一派，你內功好。你嗰個學派馬上因為有你個內功嘅當堂就即刻唔同曬， 冇錯。 所以你問題你話有馮天樂，如果你係讀歷史，如果你唔懂歷史哲學咧，你歷史又好極都有限。 係啦，因為你唔能夠分析佢背後啲深層嘅， 就背後嘢嘛。依個咪就係哲學啦，佢係內功嚟嘅。內功你就睇唔到個用處，但係其實佢係根本係嘅，搞好你嗰個心底。譬如舉個例。嗱，好似讲历史啊，冯天龙你嗰家啦。嗱，历史里边咧有一个哲学问题，嗰度就出现啦。佢叫咩啊？究竟系存在决定意识，定系意识决定存在？嗱，呢个系咪哲学问题啊？ 当然啦， 存在决定。但系如果你攞系用历史度咧，咁而家一般人读历史咧有两本好重要嘅参历史书，一本就钱穆嘅 《 中国国史大纲》，一本就范文澜嘅《中国通史》。 呢两本都睇，一定要睇噶啦。 呢要睇啊！嗱，两本书咧写历史咧嗰个 好唔同咧，当然 approach唔同， 完全唔同。 阿钱穆嗰个《国史大纲》啊，佢系主张。意識是決定存在的，所以講到咩思想流派啊，講到咩就思想影響到嘅。但係啊，泛民能嗰個咧就講唯物史觀，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存在就決定意識。你係咩階級，就會出現咩歷史，咩階級要咩人啊？依個就階級。用階級定嘛？呢個就經濟影響，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咁嗰個就已經兩種唔同嘅哲學，所以變咗啦。你話歷史文點樣樣咧？所以你如果用我哋個老師盧傑雄牟中山先生嘅定義， 係 佢點定義哲學咧？佢有本叫《中國哲學》 嘅特質， 特質啦。佢就講嘅哲學係追求。終極嘅嘢，叫做 ultimate question。 講到最終極， 終極關懷啊！ 睇到篤，去到最篤嘅嘢。所以頭先我哋講嗰種去到篤咧，嗰種就唔係歷史哲學，唔係政治學，叫做純哲學。 純哲學啦， 係啊！你講邏輯，講分析，講依啲都係純哲學嘢嚟㗎。你講嗰個學 都即係形上啦，我哋可以叫呢啲做 係嘛？所以呢個就係有唔同嘅地方喺度。 所以喺呢點上邊咧，即係哲學作為一個。根本原理的探索啦，系咪？ 系 啊，即系一般人听起上嚟就当然即系太遥远啦，可能系嘛？咁但系佢实际又好有用，即系头先阿飞哥讲咧，即系各个武术门派系咪啊？佢哋嘅嗰啲拳脚 套路技法，但係最底層咧都有個基本嘅心法內功原理啊嘛。咁我記得就係咩李小龍啊，佢特登咧去美國讀哲學啊，佢就係睇出呢點啊嘛，即係佢話即係拳腳套路嗰啲，佢要學唔難啦、啊，係咪？但係點樣啊喺呢個武術嗰度尋求創新突破咧？就唔係學多幾套功夫就可以啊，能夠提出自己一套嘅新嘅嗰個功夫武術嘅。咁所以佢就讀哲學咧，啊就創造咗佢嘅嗰個截拳道嘛。咁而個來源就係咩？就係、是、老子嚇嘅呢一個以無法為有法啊嘛，係咪？咁啊，即係其實哲學咧都係一個咩啊好？即係一個最有用的地方，但係佢唔係直接的，佢係間接地有用咁樣。啊，咁呢個亦都係要睇到嗰、那個即係所謂之後嘅用處，就佢唔係直接幫你啊製造呢一個麵包，係嘛炒飯，係咪？但係佢令到你咧明白呢一啲食物之所以要我哋去食嘅意義同埋佢嘅嗰個價值所在咁樣。 我舉一個例啊，又多嗰個哲學嘅用途喺邊度啊？即係你講一定要實例啊。 冇錯。 嗱，而家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咧，由2014年請咗個女總裁，嘅 CEO 叫做係 Mary Barra， Mary Barra。嗱，佢咧一上任咧，佢就將通用汽車公司沿用多年嚟嘅一個叫做 dress code， 即係叫做衣著嘅。手冊 係冇錯，係 嗰名呢啲人上班係點著衫？ 係冇錯。 咁你依個衣著手冊咧，一仲有十頁咁多，教你點樣著咩場合，咩場合著。係咁，我將呢個十頁咁手冊咧，將佢咧濃縮為兩個字。咁就其他冚唪唥曬， 係嘛？ 咁叫做咩 ？Address appropriately。 OK， 啊，依個例，其他全部照。總之你係適當地衣著，十頁搞埋兩個字。嗱，依啲咁樣嘅做法咧，其實係哲學思維嚟嘅。我哋就叫做嗰啲無謂多餘嘅嘢唔要。咁喺哲學上，哲學上咧，阿盧傑同我可以解釋下，叫做 Occam's Razor， 係 冇 要奧康嘅剃刀係咩嚟㗎？ 奧坎剃刀係將唔即係多餘的 係啦 啊實體觀念將佢斬走 係 係嘛都能夠可以發揮同樣嘅效用嘅話 咧， 咁冇理由要咁啲累贅嘅嘢㗎，係咪先嚇？ 咁合落累贅講咁多嘢， 你寫五十頁 dress code， 咪其實最簡單就係咩？就係呢一個嚇要著得體，著得體係咪啱場合咁咪得咯咁樣。咁呢個就係真係有哲學智慧咁。 呢個哲學智慧啊！ 咁我哋都阿飛哥講出一個好好嘅嚇，我哋要談及哲學之用嘅一個方向就係咩？就係、是、有冇一啲實例先係嘛？即係從古到今啊，我哋都可以即係列舉一下。 有 啊，所謂哲學之用係嘛？ 係。 咁究竟喺過往嘅哲學家、哲學嘅嗰個發展入邊，實際上邊對人類嘅社會？文化知識產生過咩作用？ 你依、這個，譬如話你頭先講咧，我哲學係學智慧啊。 係啊， 咁智慧嘅英文咧就叫做 wisdom。 wisdom 係冇錯。 wisdom 呢個字咧同個 wise 嗰度嚟嘅。 係 個 wise 本身咧喺拉丁文嗰度咧又含有一個取捨嘅意思。所以哲學咧好重要啊！人生好多都要取捨，邊啲要抉擇？咩要揀？咩叫唔揀？我舉個好單嘅例，譬如你喺一間公司度打工。咁你知道個老闆嘅錯處，咁呢個係知識，我知道老闆邊方面唔掂啊，我乜乜乜唔掂啊，話我剛愎自用啊咩事，你知道老闆嘅錯處，但係你講唔講俾個老闆聽？ 幾時講？ 嗱，依個就係智慧啦， 係啦，冇錯。 其實呢個就係即係存在主義嘅問題啦，即係存在先於本質，即係薩特嘅命題啊！你唔好以為你躺平唔選擇，唔選擇都係一種選擇， 唔選擇都 係 選擇。 即係譬如嗰陣時就係打二戰啊嘛，就係你到底參唔參軍咧？你德國你抗擊德國入侵嘅，你參軍嘅，咁你就。你有機會死，你照顧唔到你屋企人。但係如果你照顧你屋企人咧，你就會俾人指責你係懦夫，即係你唔敢參軍。咁但係所以你一定要選擇咯。佢個好處就係 你等你認清一啲生命嘅真相嘅，你唔好諗住話我唔選擇，我躺平咁樣，唔得。 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智慧啊！ 冇錯啦， 就係你嗰個抉擇啊嘛，係咪？究竟點樣先至係適當嘅、恰當嘅嗰個抉擇咧？ 係 啦，咁呢個 就 係 從驚奇開始 啦， 就係個 wonder。即係如果你個人冇好奇心咧，你唔冇嗰種打破沙盤問到篤嘅精神，甚至你要超越常識咯。即係你唔好人雲亦雲常識，科學一定係最好嘅，民主一定最好嘅，係咪一定最好先？咩都係可以懷疑嘅咩？ 所以呢種要反思我哋嘅嗰個日常嘅生活，然後先至能夠可以喺人生嘅抉擇入邊咧，做到恰如其分啊！ 冇錯， 呢個正確嘅選取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从呢一个爱智慧入手啊，从呢一个即系培养智慧入手咧，咁我哋都见到咧好多哲学家咧就提供咗好多，即系呢一啲吓关于我哋嘅所谓人生重大抉择嘅问题嘅种种学说， 甚至伦理学啦， 有伦理啦，有政治啦， 人生哲学啦， 有人生哲学，有价值论啦，有知识论啦， 冇错， 有最抽象嘅形而上学啦咁样。咁其实呢啲都系同我哋嘅嗰个人生嘅嗰、那个即系所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汪贝文报道新闻。中共二十大尋日閉幕，選出二十屆中央委員會205個委員，同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33個委員。上屆七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習近平、王沪寧、趙樂際三個人連任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李希同時出任中委和中紀委委員。新一屆中委會和中紀委今日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一中全会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并根据政治局常委会提名通过中央书记处成员，以及决定中央军委会组成人员。新一届中纪委首次全会会选出中纪委书记和常委，一中全会将会批准有关人选。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将会在今日中午12点几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和中外记者见面。维港渡海泳朝早举行，分为竞赛组和悠游组，由湾仔金紫荆广场公众码头出发，终点是尖沙咀星光大道公众码头，全程大约一公里。男子竞赛组冠军由18岁港队代表郭俊熙以14分25秒6完成，他说一度误判终点位置，在现场人士指挥下抵达。女子竞赛组冠军由21岁的王静林夺得，完成时间是15分11秒4，他说曾经落后，最后加速，对夺冠感到高兴。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姚柏良、郑永信参加悠游组赛事。郑永信说期待七人榄球赛和单车节等大型赛事陆续举行，令本港继续成为盛事之都。首次参赛的容海恩说是挑战自己，同样是首次参赛的姚柏良建议日后容许旅客参加比赛。有曾经多次参与的退休人士说享受比赛，又说比赛名额维持1500人，相信是大会和当局平衡疫情的决定，希望日后可以增加参与人数。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来源说，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两个被视为热门的潜在参选人前财相辛伟成和前首相约翰逊当地星期六晚会面，双方都没有透露两边阵营在会上讨论过的内容。辛伟成和约翰逊都未正式宣布参选。报道说，辛伟成已经拿到超过120个国会议员支持参选。结束在加勒比海的假期，回到伦敦的约翰逊就有超过50个议员支持。但他的阵营声称，约翰逊已经达到100个议员支持的参选门槛。辛伟成的支持者怀疑，要求约翰逊证明。曾任国防大臣的下议院领袖莫佩林是唯一正式确认会参与各族党魁的人，他在报章撰文说下任领袖需要团结保守党。 報道話他未攞到足夠議員支持參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同埋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我是英国的沈平。女王邮票现在可以继续使用，不过就会停止继续印刷带有女王肖像的邮票，并且开始着手设计印有查理斯肖像的邮票。不过新发行的护照就会将字眼改为国王殿下。 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记得留意 大城小事， 视听中国香港故事的通海而道，带大家踏上海上丝绸之路。 泰国黄金大王，西方的著名乐器工匠，原来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奋斗故事是怎样的呢？ 以岭南文化作为主要切入点， 通过每位漂洋过海的中国人，用他们的视角踏上寻梦之旅。 通海而道，星期四晚11点半，星期五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 巴洛克艺术其实都有些特征的，光的使用是很重要的，它的舞台感是很强。 经过了文艺复兴，艺术家的技巧已经运用是很炉火纯青。 高中的课程其实大部分，即是笛卡尔、伽利略、牛顿，其实他们都是在巴洛克时期，即是17世纪的人。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又翻嚟啦，咁我系呢一个卢杰雄啦，咁啊亦都有呢一个飞哥啦，吓金山老人，咁亦都有冯天狼博士嘅，咁啊今日咧就齐齐讨论一下读哲学有咩用咧咁样，啊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即系哲学系追求智慧啦，系咪？ 系， 咁啊智慧同呢一个人生嘅嗰个抉择啊，好有呢一个关系，因为净系知识唔足够噶嘛。几时用呢啲知识？点样用先至能够帮到自己啊？可以喺人生上面获取到幸福啊，有意义同埋有价值。咁啊，但系咧，我哋都想即系啊，沿用头先嘅嗰个即系方法，可唔可以举一啲例子出嚟咧？咁啊，嚟去说明一下。即系读咗之后咩用咧，或者研究之后咩用咧咁样。 其实我谂可以举下爱比克泰德做例子咧、哦，即系阿卢教授，你最中意做啲哲学辅导嗰啲嘢噶嘛？即系你知道爱比克泰德个古罗呢、這个即系古希腊呢个哲学家咧，其实佢系奴隶嚟嘅。 系， 即系爱比克泰德呢个名嘅意思咧，即系被获得。咁佢咧，佢主人就对佢好衰嘅。 即係打到佢腳都斷埋，行路就趌一趌下嘅。咁於是咧，佢就諗話，即係佢一定要思考，喂，咁人生嗰個意義喺邊度先？即係點解我咁痛苦咧？咁然後佢最後得出結論咧，其實人呢個痛苦咧，就唔係嗰件事本身造成嘅，佢覺得係對嗰件事嘅睇法所造成。人痛苦就是因为咧，佢分唔清楚边啲嘢系可以，即系佢叫行使主权啦吓，即系边啲嘢就系你唔可以行使主权嘅。譬如话个天要落雨咁样，咁你可以选择嘅咧就系大把遮啦，一系你就系取消咗个约会啦，即系嗰啲有约会嘅话。但系咧你就唔可以不停咁痛苦怨，点解个天会落雨噶？即系以前我哋即系广告都有得睇啦，点解你个天都唔中意我咁样？咁所以其实就系点样睇一件事咧，就会决定咗你能唔能够走出嗰、那个。即是你的思维的一个误区。即是我觉得读哲学最重要为什么说即是哲学可以说是人生的航向呢，即是思维你有什么的思维就决定你有什么的行动。而你有什么的行动就会决定了你有什么的后果。即是那样东西是环环相扣的。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其实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很厉害的人，要赚钱很厉害的。但我们最近看新闻的时候见到很多那些电话骗案。即是那些哇那些感情骗案在网上那些呢，即是有些人可以赚很多钱的，即是下次有些感情陷阱呃了成千万那些。那可能他就是没受到一些即是比较冷静的理性那些训练，即是他只是某样东西他就是缺乏了一个思维的指导。那于是呢顷刻间就被人呃了。 系 呢、這个就我谂到嘅嘢。 啊，呢、這个就即系而家咧，阿、啊、冯博士都好留意而家个哲学发展嘅动向啊。 我想举啲更加浅显嘅例子。 好啊， 因为有喺电台咧，你如果你讲系康德哲学，讲咩纯理性批判咧，就讲下 康德都正嘅。 啊，呢、這个问题理性已经难解啊，要纯理性，仲要加个纯理性批判。 纯理性 咁啊，真系吓亲人噶，即系讲下。因为问题就系、是、诶，听讲识睇嘅人都寥寥可数啊， 都唔 多，就咁唔 多 啊，真系。 阿唐先生都睇咗七次睇唔 系咁 睇 下啦。 我举啲例子，我系有个咁嘅例子，就话有个年青人咧，见到个老渔夫喺度钓鱼。 哦， 咁啊，见到个渔夫钓鱼就好奇怪。那个渔夫咧，凡亲钓到大鱼咧就放生，小鱼咧就唔放生。 系 咁，个年青人话：点解你要放生啲大鱼啊？大鱼为咗我嚟食，仲更加好正啊！咁、那个老渔夫就话：我啊，根本就系鱼就要新鲜嘅，我叫条大鱼咧，同我老婆根本就食唔晒。 系 咁啊，要啲大鱼做乜咧？啊，呢、這个问题就话呢个系小鱼够就够食。 系啊， 咁然后有个后生仔话：呢个唔够食唔晒，你可以搵呢个请邻居食啊。 系 啊，都可以，唔一定话要即系。既然钓咗大鱼，抌咗佢啦。 系啊，晒咗。 咁、那个老渔夫就话：问题就话我屋企嗰个。窝 系 煮鱼个窝系细嘅， 细嘅。 咁你问题就是、你根本大鱼就煮唔到。 系啊。 咁年青话：咁你咪换个大啲嘅窝咪得咯，好简单啊。咁佢话问题我换个大啲窝咧，就我要换个灶都要换，换个大灶。 换得大啲。 系啊，我灶摆唔落。 灶摆唔落。 我买个细灶。 哦。 咁你咪问问，咁我年青又话。咁你咪整个大灶咯，要好明显噶嘛。我哋讲，咁佢话我整个大灶咧，我间厨房要扩大。 系啊， 嗱，整间厨房扩大咧，间屋系要扩 大。 扩大啊，咁啊问题咧就话一呢个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动就不如一静，唔好搞，我就食细鱼就够啦。咁就简单，呢啲好普通嘅故仔，但系里边咧。就雖然有一個哲學嘅命題，就都幾難教噶。我唔知你有冇同學生討論過，就叫做知足常樂。 哦，知足常樂 啊，依、這個就哲學嘢嚟噶。 好多人唔接受呢樣嘢喎，資本主義社會而家。 你唔接受呢樣嘢嗱，阿盧建玉，依個馮天樂，你唔接受呢樣嘢。 好多人接受，我接受。 接受你唔接受， 我接受。 嗱，依個蕭伯納咧，依個英國嘅文豪啊，有個好好嘅講法，佢話。聪明人咧可以用佢个聪明搵到好多好多嘅钱， 系 你聪明啊， 系， 但系问题就话你要运聪明，用你嘅聪明才智嚟搵咁多咁嘅钱，你必须有个先决条件， 嗯， 就话你必须啊预测到认为搵好多钱系有用嘅， 系冇错， 你钱系够使得啦嘛，你话咁多做嘅使唔晒？ 呢、這个犬儒哲学信呢样嘢咧，即系嗰啲。阿邓欧根尼啊嘛，即系亚历山大大帝问佢：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因为佢成日瞓喺个一个窿度嘅啫嘛，即系佢冇嘢嘅。 瞓喺个木桶。 系啦，系咪个木桶度嘅嘛？然后就话：你唔好坐住个晒太阳。 冇错，系即系知足常乐。 但系现代人 呢个知足咧，就真系唔容易。 太知足啦，佢真系。 唔系容易做到。佢唔知咩叫做足啊！而家，即系你问啲后生仔，我哋讨论过噶。啊，咁啊，即系问佢哋，即系同佢讲知足常乐。咁咩叫够先？ 系啦。 啊咩叫夠咧咁樣？哇，其實呢個咧就真係代代人都唔同噶嘛。咁啊，而家啲即係細路仔咧，我前兩日睇報紙啊，調查竟然有27% 嘅細路仔啊，係以為啲錢係會使唔曬噶。 系咩？ 啲钱会自动跌落嚟噶，唔使惊噶，因为一定有得使噶咁样。咁啊，所以喺呢种咁嘅氛围底下咧，即系哲学嘅教育就好需要啊。其实啊，你谂下，如果抱持一个咁嘅想法，啲钱系啊使唔晒咁样，咁你谂下佢以后点样喺呢一个即系所谓理财方面啊、消费方面咧，系能够真系？选之又选，以至于无咧咁样啊，就唔系唯道又选咯，佢哋 嗰个叫减法嘅智慧 系啦，要减法噶嘛， 系讲减唔系讲加， 即系控云托月啊嘛，即系话嚟讲控云托月啊， 系啊，而家加法全部都系嘛啊，点样问你嘅生活系需要有几多嘢先够，而唔系调翻转头问系有几多嘢唔需要咧？好真系咁样教人， 所以叔本华就系觉得佢系一个悲观哲学，就系咁嚟啊嘛，即系话你人生咧就不停咁啲欲望推动住你嘅，即系嗰啲咩生殖欲望啊、搵钱欲望，但系咧当你达唔到欲望嗰阵时候，你又觉得痛苦；达到欲望之后咧，你又觉得好无聊，于是又要推动新嘅欲望。 系， 即系佢觉得生命之源，除非终结，如果唔系悲剧就唔会终结。 嗱嗱，卢志雄，你教哲学咧，有一样嘢不得不警告学生嘅， 系我都要。 就话如果你学生咧，你学哲学学到个人咧，会觉得。滿足，覺得喜悅，覺得幸福，覺得學咁依家就哲學嘅大用。但有啲人讀哲學咧，讀咗係自殺，依、這個叫做走火入魔。 嚇、啊！不過呢排冇呢排。 以前就話啊，台灣有個好傑出嘅年青人， 好耐啦，那個、 叫做你都聽過啦，黃龍橋一定聽過啦，黃天林唔知聽過未？叫做叫黃尚義， 黃尚義啊嘛， 黃尚義就寫咗本書叫《夜鴿子的黃昏》啊嘛，佢就因為研究存在主義，結果自殺收場， 係 呢個叫做走火入魔， 好容易讀錯， 係嘛？ 佢理解錯誤啫， 走咗牛角尖， 存在主義追求 牛角尖， 人嘅自由意志、人嘅解放，結果佢搞到死咁，根本就兩回事啊！因為 定住可以買嚟睇噶，呢個黃尚義寫嘅《夜鴿子的黃昏》，佢就問題佢就係讀哲學，結果以自殺。是告终， 没错。 你看看萨特他和波伏娃那些相处多特别，他们不会，他们可以互相容忍对方，可以、啊、定个爱情契约、啊、大家都可以出去享受另外一些感情生活，但我们又不会隐瞒对方，住都可以分开住，但是即是他们甚至乎是不是他那个波伏娃相性恋添啦，即是他带不是个女学生，但是他女学生和波伏娃做朋友又可以和萨特又可以 即多姿多彩的生活， 但是他们又 OK， 他们可以协调到，他们可以 完全看不出睇唔出想死， 系咯，咁都得喎，幾高境界啫嘛！ 追求生命啊嘅嗰種多姿多彩、多樣性，多過會結束自己生命啊！咁啊，即係當然就係真係頭先都睇啦，即係所謂讀哲學咩用都要睇埋嗰個嗰啲人點讀啊！有啲就讀出嚟好有用嘅，即係世俗啲講 啦。我覺得超級有用啦， 即係世俗啲講啊！你頭先都係講啲即係比較係即係精神性嘅價值啦，即係呢啲至高嘅價值，當然。即系哲学系即系佢嘅初心啊，就系、是、追求呢啲智慧嘛，系嘛？即系呢啲天著啊，唔系追求人著啊嘛，系咪？ 系冇错冇错。 咁但系实际嚟讲咧，有一啲读哲学发达嘅都有嘅。 点发达？你举个例，你哲学有乜用？举一个简单例子。而家嘅法国总统麦克龙啊， 咪就系读哲学 噶啦。 系啊，就读哲学嘅。啊，咁啊，而且嗰啲英国嘅好多首相都系读。即係所謂叫 PPE 啊嘛，即係所謂呢個 philosophy、politics 同埋 economics 啊嘛，即係哲學、政治、經濟係做呢一個啊領導啊首相啊嘅必須要嘅學問嚟㗎。係，所以人哋即係嗰啲外國嘅元首咧，佢哋嗰個哲學嘅素養咧，就比即係我哋一般人所認識咧就高好多。係，即係以為咧啊呢啲人咧就即係只係權力鬥爭。啊、只是识拳术咁样，冇哲学。 佢某程度上达到咗柏拉图嗰个理想，哲学家皇帝嘅。 即系都有少少哲学嘅嘛，你哲王。 少少啦。 咁啊，啊，如果最出名嗰个揾到钱嗰个咧，就叫索罗斯啊嘛。 系。 啊，索罗斯就系其实跟呢个哲学大师啊，就叫 Karl Popper 啊，学哲学嘅，即系喺呢个LSE 啊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咁啊，所以咧就你话。即係嗰啲人咧，有時候啲坊間啲即係講法咧，就 其實就好不真實嘅。例如即係讀哲學就乞食啊咁樣。即係我教幾十年哲學咧，我未見過一個學生係讀完哲學乞食嘅。啊，你話其他係有咧就唔出奇係咪？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好多呢啲我唔知喺邊度得翻嚟嘅。呢啲講法啦， 其實以前喺古希臘都發生過被挑戰嘅啦，即係哲學，即係泰勒斯啊，即係如果大家醒起就佢，即係水係萬物始基嘛，咁佢成日仰觀星空，喂，即係宇宙有咩奧秘啊？點知佢唔小心咪跌咗落個窿度啊嘛，咁原來有個女巫咧就嘲笑佢，仰望星空啊，哲學家自己都跌咗落個窿度，仲仰咩望星空啊？咁於是泰勒斯就要說服佢哋咧，其實讀哲學都揾到食嘅，於是咧就即係有一年咧，佢就知道嗰啲橄欖會豐收嘛，咁於是佢就買曬成個城市嗰啲咁嘅嗰啲 榨 橄 欖油機， 榨橄欖油嗰啲機械啦，到最後佢哋要用呢啲機嗰陣時咧，佢就高價賣俾佢哋，咁啊賺咗一筆錢啊嘛。咁就係唔係讀哲學冇用，只不過哲學家好多時佢唔將個心思擺 喺 賺錢嗰度，冇錯啦，資不在此啊嘛，就係。 咁啊，即係呢一個聽聞嚇，即係我哋研究歷史都知啦。即係孔子其中一個弟子好識賺錢噶嘛，叫子貢啊嘛。 係啊， 佢係今日嘅巴菲特。 啊！即系巴菲特啊，系咪？ 益質女眾啊，即係猜市場嗰啲變化咧，股親都中嘅， 股親中你幾犀利係嘛？即係子貢啊嘛，係咪先嗱？咁啊，即係其實咧，唔好話話過往嗰啲大哲學家咧嚇、啊，就一定係窮到窿啊，係咪啊？即係安貧樂道，即係個個都係兩袖清風啊，都唔 係 啊，即係實際唔係嘅，即係。啊！喺呢個明代有一位哲學家都好識營商啊嘛，就叫湛若水啊，啊咁啊，即係係我哋廣東人添啊，咁啊非常之啊呢一、這個即係經營有道，雖然有做大官啦、啊，咁但係都好識投資喎嚇，咁 啊所以咧就即係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啊一個即係既係大哲學家。又係識得營生嘅， 我有佢嘅密寶啊！ 你有佢密寶真係噶？ 如果未揾人鑑證，如果鑑證都係真嘅話咧，就好極啦。 哇！咁啊真係，因為我都同即係湛若水有啲淵源嘅，因為我媽就係增城人嚟嘅，係 啊， 就係新唐人，就係湛若水嘅後代嚟嘅，咁所以我都有啲哲學嘅。即係關係嘅，就係啲血統上邊。 佢係真誠人嚇， 我係真誠人嚟嘅，係真誠人啦。咁啊，即係呢個明代同王陽明齊名嘅哲學家嘛，湛若水咁樣。咁所以咧，好多即係我哋一般所謂一講到哲學咧，就太過嚇，即係我哋啲人想像啊，啲哲學家就係即係所謂離地啊嘛。啊！坐喺雲端上邊咧，不食人間煙火啊！咁樣 其實呢個又係錯嘅。 咁所以就唔識啊，唔識做生意，唔識去呢、這、一個即係同人打交道。咁啊，往往咧就諗唔通就自殺啊，或者係呢一個抑鬱啊咁樣。即係呢一啲咧，其實就唔係啊哲學本身咧必然有嘅。读完之后的结果嚟，我觉得 系啊，即系好似陈宪章，即系明代另外一个哲学家，佢讲：日用间随处体现天理，着此一边，何患不到古人皆处也？即系你，如果你是一个聪明嘅人，你就可以事事物物嗰度咧，你都可以揾到佢背后嘅一啲。智慧就不是说一定要呢哇好离地只是探讨即是这个世界是物质先啊定精神先啊世界是运动的定是静止的哲学即是那些人生哲学那些不是很切要即是譬如说啊康德这样的譬如他那个道德律他一定要绝对即是不可以讲大话的即是善意的谎言都不可以接受的。即係頭上嘅星空同埋道德律都要跟嘅，即係動機就決定一切嘛。動機係善嘅，就唔理結果係乜嘢嘛。咁喺現實生活中，你可唔可以照做咧？其實一定係唔得嘅，因為有段古就話康有個女仔就向康德求教，就話：，我有個未婚夫就問我到底我以前有冇戀愛過，有冇結過婚？其實佢結過婚嘅。咁於是咧，佢就問康德：，咁我認一個坦白啊？康德話：，人係唔可以講大話噶嘛，最尾都要坦白。咁結果咧，佢真係坦白咗，然後佢即係嗰陣時個社會風氣比較保守咧，結果佢結唔成婚。然後佢就再寫信俾康德問佢，即係希望獲得啲安慰。咁康德其實咧就。开头都氹佢几句，后来敷衍咗佢咧，就费事再同佢通信嘅。咁所以咧，有时咧，你系啊，即系你死读书咧，你又你跟你又系死路一条嘅。咁但系，即系但系康德有样嘢系啱嘅，人咧就你提咗个命题就系人系目的。而唔僅僅係手段啊嘛，咁呢樣嘢我哋做人又好應該，即係唔好我哋成日諗住利用人達到自己目的，即使係有時需要運用都好啦，唔好將佢單單係啊，即係唔僅僅係，譬如舉一個生活例子，我哋如果搭的士，啊我哋見到啊師傅咧皺眉頭，咁我哋應該關心佢下佢，喂。 阿師傅你係咪唔舒服啊？咁就唔好將阿司機大佬純粹視為手段。喂，佢淨係負責載我去個目的地嘅啫，唔使理佢。咁我哋尊重翻個人嘅個體咧，咁我哋社會相處又會融洽好多。 冇錯，係。 不過林建雄咧，頭先你攞子貢嚟做例子咧，都唔係其實即係一個例子，即係話讀哲學咧係可以揾錢，但係佢讀哲學本身唔係。 以揾錢為目標， 揾錢為目標，所以咧，你講子貢嘅例子咧，你必須要講另一個孔子嘅弟子叫做颜渊。 哦， 憲法嘅憲，咁啊，《論語》有一篇咧叫做《憲問篇》， 憲文篇 係就係颜渊問孔子嘅嘢。係，咁呢個颜渊咧同子貢啱相反，佢係窮到窿嘅。 窮到窿。 咁啊，孔子死咗之後咧，子貢咧就去探佢，高居士或者而家坐住勞斯萊斯，著咗白色嘅最靚嘅衫。但是去到颜渊那里，颜渊就住间烂屋，着件烂衫，屋是漏水的，全部就成满面面有菜色。咁啊，子贡去见到呢个学同学，就话：喂，颜渊，你系咪有病啊？搞成咁啊！咁啊，然后呢个颜渊就回应子贡，佢话咧：我冇病，我冇钱就叫做贫。 冇錢叫貧， 但係咧，如果你學咗啲嘢，而唔真正用實踐咧，學完咧得一個廢字咧，嗰啲就叫做病。 嗰叫病。 所以我冇病係你有病。 有病咁啊！ 啊，咁即係彈翻個同學啊，即係話你而家淨係識揾錢咧，其實係你有病。所以孔子貢就好羞慚咁離開，啊，俾個同學噴咗一面屁。 噴到面屁啊！ 啊，呢個颜渊，所以颜渊就係另一個孔子嘅弟子嘅例子。 係，不過我哋就唔好學颜渊。 系啦， 因为即系我哋就唔系以即系贫穷作为呢个美德嘅标志啊嘛， 千祈唔好 即系呢啲人误读咧，就往后啲人误读啊， 系冇人噶啦， 即系话咧你啊读哲学发达咧，即系证明你读哲学唔得啦咁样，其实冇一个冲突噶， 系 发达都可以系读哲学做得好噶嘛，啊咁啊好多哲学家发达就唔系因为佢搞生意嘛，而佢写啲书好卖。寫書好賣咁樣，咁啊有一位意大利嘅哲學家叫做 Eco 啊，咁啊寫好多哲學小説嘅，最出名嗰本就係叫即係《玫瑰的名字》啦，咁啊仲拍咗電影啦， 新克納嚟做啊嘛， 咁啊成為咗首富，即係佢係一個好有錢嘅作家，所以你話學哲學冇用就睇嚟點學啊，同埋點用嘅啫。啊，咁所以亦都唔一定係咩咧，就讀哲學一定係咩賺唔到錢窮到窿啊咁樣，即係呢個肯定係假嘅，呢個咁嘅講法係假嘅，必然係假嘅咁樣，亦都唔應該刻意咧就抗拒揾到食， 係啦係啊，冇衝突噶嘛， 係啊冇衝突噶嘛，係咪？咁啊，所以即係喺呢個 上邊，你又要講埋，有錢冇錢咧，成其實好多情況咧。就同你個機遇， 機遇有關係冇錯， 緣分有關。 冇錯， 但係讀哲學嘅好處就如果你揾錢固然好啦，我唔話反對，孔子都贊成揾錢 㗎， 就 針砭 之事都為之嘛。 為之嘛，呢個之後我唔係啊。但係問題就，但係有個好處即係如果你冇揾唔到錢而窮到貼地咧， 係咁你都 都係好開心。所以孔子就讚佢學生顏淵，一啖食一瓢飲， 飲 哭韻而怎知啊？ 回不改其路， 再流汗， 即系食饭盒住汤房， 冇错， 都好快， 可能仲衰啲，瞓街再流汗。 嗱，咁呢个你又讲得即系好重要嘅地方就系咩？就系即系哲学同嗰个乐啊， 系啦系啦， 即系吓呢一个周敦颐教义情系嘛，教情衣穿啊，情明道都系先由教咩？寻孔颜之乐啊嘛， 富贵不淫贫贱乐啊， 即系其实咧，哲学最大用处就系呢、這个，即系呢种快乐啊，就唔系一般我哋啊饮饮食食啊买名牌手袋嗰种快乐啊，系咪？呢、這个就系真正嗰个哲学嘅用处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即系好多人就唔发觉咧，呢一啲快乐啊，就只系集中喺嗰种咩咧，就系、 是、 物欲式嘅快乐。咁啊，所以成日都覺得哲學冇用咯，係嘛？讀咗哲學點會快樂咧？咁樣 即係我諗就係阿牟中三嗰個可以幫到我哋咯，就移命分立嗰個學説咯。即係所謂命咧，就係你嘅命運。頭先即係你哋講嗰啲啊，哇！你人生真係好鬼多挫折啊，即係懷才不遇啊，揾唔到錢啊，有時都會噶嘛。但係你嗰個義咧，就係你可以即係自作主宰啊，即係你可以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就係你可以不斷探尋一啲價值啊，增進你自己嘅知識啊、智慧呢樣嘢係無限嘅咩？即係呢句有限而無限啊嘛。咁我諗呢個思維咧， 咁於是我又諗起就係快樂哲學啦，即係呢個伊壁溝魯嗰啲啊。佢嗰個愉悅哲學咧，好多人就俾人曲解咗佢，即係以為佢一定係啲即係重視感官啊、享受啊、大飲大食。其實佢所指呢啲係其中一種幫助，但係友誼佢覺得先係最重要。佢哋嗰個愉悅學校就係一班人探討哲學問題，然後咧就係食下啲橄欖葉嘅湯啊，食下麵包啊，有時有個奶酪食下就已經好好。所以佢覺得有節制嘅快樂。其实先就系快乐嘅，即系嗰啲餐餐大鱼大肉，你又唔觉得啲嘢好好食噶嘛？牙夫尔食一餐丰盛嘅宴席咧，哇，咁就会享受。 即系呢一个亦都系嗰个快乐嘅所在人，就系你能够乐在其中去做呢一个哲学思考咧。 系啦系啦， 其实呢一种满足咧系多过你啊买好多嘢，系嘛啊呢、這个食好多嘢咁样，咁呢个亦都系嗰个唔系一般人所察觉嘅快乐。好啦。啊，咁我哋即系而家咧就啊，差唔多我哋要即系播新闻啦。咁啊，所以咧下次我哋一阵间翻嚟再去讨论呢个问题。 讲下电话，可以听众可以 倾下偈， 系听众啊， 18723111， 系18723111啊，各位听众有兴趣嘅一齐嚟讨论嘅话，都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嘅。 预计双方考虑到应对俄罗斯同中国，将会讨论并确认法治同加强安全合作的重要性。林方正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将会分别同与会国外长会晤。外界相信七国集团外长将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和对俄罗斯的制裁等议题。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来源话，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两个被视为热门的潜在参选人，前财相辛伟成和前首相约翰逊，当地星期六晚会面，双方都没有透露两边阵营在会上讨论过的内容。辛伟成和约翰逊都未正式宣布参选。报道话，辛伟成已经拿到超过120个国会议员支持参选。结束在加勒比海的假期，回到伦敦的约翰逊就有超过50个议员支持，但他的阵营声称约翰逊已经达到100个议员支持的参选门槛。辛伟成的支持者表示怀疑，要求约翰逊证明。曾任国防大臣的下议院领袖莫佩林是唯一正式确认会参与各族党魁的人，他在报章撰文说，下任领袖需要团结保守党。报道话，佢未攞到足够议员支持参选。天气方面，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喺今晚抵达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上昼十点，热带低气压集结喺东沙至西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同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咁最挤塞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同埋明爱医院呢一段咧系有封路措施嘅。咁啊，因为有一啲道路工程啦，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影响到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有车龙嘅，排翻去蝴蝶谷道。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分别咧喺苏屋村同埋明爱医院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嘅。咁而家咧影响到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蝴蝶谷道。反方向啦，龙翔道去荃湾咧，近住黄大仙中心都系有修路工程啦。咁啊，都系呢一段慢车啫。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咧呢一段系有修路工程嘅，咁影响到慢车。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浸会医院前少少咧，都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窝打老道浸会桥面方向尖沙咀、青山公路近水湾方向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 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咧，应该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咧，咁就尽先至最尽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又翻翻嚟，我哋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日讲嘅系读哲学有咩用啊？咁啊，我哋有嘉宾冯天乐博士啦，咁啊，仲有金山老人啊，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一个题目啊。咁啊，讲起呢个问题咧，我哋即系一路都讲开啲实例啦。咁啊，有一个我亲身嘅嗰、那个即系教学嘅例子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即係哲學有咩用咧？咁啊，我啊就喺呢一個大學嗰度，除咗教呢一個本科生，咁啊而家咧就仲有好多呢、這、一個即係所謂碩士課程啊，即係我哋叫 MA 課程啊嘛，係咪？咁啊呢一啲通常都係晚間啊，即係開設嘅課程兼讀嘅，咁咧就好多即係一般嘅就職人士啦、在職人士啦，係咪？咁啊都會喺晚間嚟進修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教呢一啲碩士生嘅時候咧，就嗰、那個即係受眾係非常之唔同嘅，因為咧佢哋有一啲係咩咧，就係、是、成功人士啊，所謂即係真係 CEO 啊、啊大老闆啊，啊有啲咧就係專業人士，會計師啊、律師啊咁樣，有啲就係醫生嚟嘅，啊咁啊，亦都有一啲普通嘅即係普羅大眾咁樣 ，OK， 咁啊退休人士又有咁樣。咁啊，有一个老板咧，我曾经即系吓就教佢哲学咁样，咁啊毕咗业啦，啊咁啊硕士毕业啦，咁我就好好奇问佢话：你做生意啊，花两年嘅时间嚟去读咗哲学，有咩用咧？咁样，咁佢第一个反应就好有用， 好有用。 咁啊，一般我哋会预期好有用系咩？管理公司。是吧即是生意上面会有好多这个即是哲学上面的启发啊，但是他又不是讲这些，他又讲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呢，他即是在读这个哲学期间呢，就发明了一个新的产品。那这个新产品呢，就要申请那个专利。专利。那呢就那个专利呢，就要去即是写你呢个专利产品有咩特性，有咩人哋冇嘅，咁啊，然后填一大轮嗰个申请书咁样，咁佢初头咧就即系好简单啦，咁啊将自己嘅嗰个专利产品好简单咁描述啦，咁样，咁啊写晒嗰啲资料，咁啊申请咗入纸之后咧，我带翻转头啊，话唔得嘅咁样写，咁然后咁佢话咁点写啊？他说你要即是从最基本每一个细节都要解释得很清楚咁样。今日他就叮一声，哦，即是好像写哲学论文咁写咯。每一个字每一个概念都要定义得很清楚，分析得清楚咁样。由一粒螺丝开始写。咁所以呢，他就用了什么呢？我哋教他做写哲学论文的方式。 是。 就是打烂沙盘问到笃。 從最根本的嗰個零件開始寫，寫完之後咧，交出去嗰、那個即係、就是、專利審查處，佢話：哇，你呢個專利嘅文件申請文件寫得好好，咁啊以後咧，佢啊甚至咧就作為呢一個 sample 啊，啊就話啊作為教其他人咧寫專利申請文件嘅嗰個模樣模範啊，咁所以有時讀哲學咧好。好难讲嘅喎，系咪？ 系 佢就喺呢啲你最意想不到嘅情况底下咧，佢系俾到用处你的。 所以啊，卢杰雄咧，我哋嘅直讲啦，留咗哲学一个好重要嘅功能。 冇错。 点解而家好多机构啊，大公司啊，请人都喜欢请读哲学嘅人咧？就其实忽略咗一樣嘢，其實咧就哲學可以培養一樣嘢都讀哲學嘅，我哋叫做創意。 創意冇錯。 Creativity。所以你問題咧，我一間公司請人咧，我都請我唔會話淨係即係做一啲冇創意嘅人。有啲有創意咧，邊個學科讀個學科要培養你個 creativity 咧？依、這個就係哲學。係 啊。 嗰、那個創意嘅本身，所以問題你話頭先除咗個創意、因為有創意。所以令到讀哲學嘅人咧有一種喜悦。 冇錯。 頭先我哋講快樂咧，其實係要具體講嘅。快樂好多人誤解咗咧、以為係吃喝玩樂。 吃喝玩樂。 感官帶嚟嘅呢啲係呢啲咁樣嘅吃喝玩樂啊，嗰啲話食餐勁嘅係外邊加嚟嘅。 都係一種快樂。 但係你從內係一種快樂，但係你從內心上你有創意，有所個洞見，有所成咧，嗰種喜悦咧好難形容嘅。所以你見到咧。孔子喺《論語》度嘅第一篇咧，用嘅字唔同嘅。佢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嗱，嗰樣嘢係從內心出發嘅喜悅。然後有朋自內遠方來，不亦樂乎？有朋自遠方來就外來嘅朋友帶嚟一齊 wet， 咁啊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就溝通方學校。 個悅同樂係唔同嘅。 係冇錯，係悅係發自內心。 悅係發自內心嘅，所以讀哲學咧，你好難講。喂！你讀哲學有乜用嘅？我都費事即係不如即係可以個係唔可以下從不可以御兵 啊！係啦，呢個都係我開場白講嘅嘢啦。 好難形容俾你聽，因為我自己就知道嗰種喜悅喺邊度。係 啦， 你唔可以分享到 嘅。 即係我就有個經歷幾得意嘅，因為我啱啱咧我就喺教育大學咧就即係同啲學生講一個課，就係我的快樂人生，即係 My Funful Life 咁咧。我就反而係專係成堂課咧，就係介紹咧，我點樣喺飲食中獲得快樂。所以大家睇我 Facebook 咧，我成日 share 我嘅飲食嗰啲經歷嘅。咁我又會覺得飲食嘅快樂咧，如果嗱感官都好重要嘅，但係就即係當然佢食完你好快就冇咗啦嚇嗰樣嘢。但係佢個我同呢個快樂係咩咧？第一我就係中意同啲三五知己一齊出嚟飲下酒食下嘢，即係大家交流下思想啦。第二咧就係食嘢，因為食啲好食嘅嘢咧，佢即係。佢都可以消除你暫時好似止痛劑咁啊，即係暫時將你個痛苦係擺埋一邊噶嘛。即係尤其食啲甜嘅嘢啊，同埋我好中意發掘咧一啲食物背後嘅文化，即係譬如話好簡單一樣嘢，譬如我哋喂，我哋好中意食拔絲啊咁樣，咁拔絲係邊度嚟嘅？哦，原來係山東菜嚟嘅。咁山東即係嗰啲餸有咩特色啊？咁樣你又可以睇到即係山東嗰啲咩名人，譬如孔子原來係山東人嚟嘅喎。咁佢都主張即係不時不食啊，食不正不坐啊。即係或者我哋睇食東坡肉，我哋諗起蘇東坡點樣逆境，即係都可以好達官咁樣，俾人貶官咁，仲可以研究下點樣整豬肉食啊咁樣。即係我就覺得食物，如果我哋結合埋文化，然後再埋朋友一齊嘅，咁我哋可以達到感官同精神兩種享受嘅合一嘅，所以我就好中意同啲人傾偈，咁所以嗰啲學生咧都即係流曬口水啦，一間夜晚嚟嘅就係，咁佢哋又未食飯啊，好笑嘅。嗰時我早幾日我同佢哋上完課咧，我睇下個時間，死啦，7:52，然後我即刻咧就，唉唔得啦，我唔可以再超時啊，我要趕去。即係你知而家即係疫症之後，嗰啲餐廳收得好鬼早噶嘛。 係冇錯。 我即刻就講到食日本餐，我真係獲得快樂。但係我就忘記咗伊壁溝魯嘅教導啦，因為佢快樂要節制嘛。 係。 咁我就哇，即係大飲大食咁樣啦。食完之後咧，我就肚餓。大家就要記住要有節制咁樣。 要節制，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快樂完之後有後遺症啊。 係冇錯。 就有更漫長嘅痛苦等待你。 冇錯冇錯。 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人生哲理上邊咧嚇好受用嘅地方。咁我哋讀哲學咧，就即係初咧一年班嘅時候咧，就啲老師咧都會即係提出 啊，讀哲學有咩用啊？咁樣啊，有咩價值啊？咁樣咁啊，佢哋通常都會舉話啲畢業生咁樣咁啊嘅，即係學完之後啊，畢業之後嘅經驗啦咁樣。咁我覺得係好難忘嘅。佢哋講就啊，有啲畢業生讀完之後翻到嚟同老師分享，就係話咩啊？讀完哲學睇個世界唔同咗，啊個世界廣闊咗好多咁樣。咁我就令我想到一篇文章咧，就係羅素寫噶嘛，啊就係呢個 The Value of Philosophy 哲學嘅價值。咁喺佢嗰個名著啦，啊哲學問題呢本書入邊最後一章咁樣。咁佢啊講得好好嘅，即係話咧，哲學能夠擴闊我哋嘅嗰個思想眼界啊，啊能夠將我哋由好狹隘嘅好即系有成见嘅一啲睇法、世界观，扩展成一个更广阔嘅啊，更加自由去俾自己去发挥自己嘅创意思路嘅一个更广阔嘅天空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喺人生上边咧，呢种用处就你好难讲啊，用一个数字嚟讲， 系 搵咗几多钱啊？咁啊，唔系嘅。即係其實你眼界闊咗，已經係一種悦啊！即係一種即係所謂享受，一種即係所謂智性的快樂又好，或者係智慧的快樂都好咧。呢個好重要嘅，所以我覺得哲學咧就即係佢又唔係叫做實用啊，佢係叫受用。 我覺得受用嗱，一個做一個比喻啦，即係一個有讀過哲學嘅人同冇讀過哲學嘅人比較啦。即係話你冇讀哲學，我有讀哲學。即係我有啲哲學嘅訓練，咁你變咗咧個比較就話你睇到一米遠，我就睇到兩米遠。 冇錯， 盧傑豪咧就睇到可能三米遠，因為問題你有成日接觸哲學，因為個哲學可以訓練你可以睇得更加遠、更加遠，因為你係打破我三盤問到篤啊！你睇好遠好遠，啲人睇唔到，只係睇眼前， 只係睇眼前咯。 啊，即係問題你就話要講有用都係睇眼前，但你睇到遠睇兩米睇三米，去到啊。釋迦牟尼去到孔子， 老子 去到耶穌，佢哋就係睇到無限， 無限啊！睇到全體 嚇、啊，所以佢係睇全方位嘅， 全方位嘅。 有啲人就好睇眼前嘅，睇一個戰勝嘅，睇到佢樣子。哲學就叫咩問題？睇就全方位嘅一個 picture， 係 有呢個好處。即變咗你個人咧，就好似阿劉思達、盧傑豪講咯，好似眼界 廣闊咗好多， 啊，包羅萬有，佢都有點子，所以咧好似我哋。主持啊，劉天慈咪又讀哲學嘅， 係啊， 咁呢個讀哲學就幫佢喺編劇嘅時候揾點子，頭先我講創意啊嘛， 揾點子係冇錯。 黃子華搞棟篤笑，佢又讀哲學， 又係讀哲學嘅，係啊。 咁佢棟篤笑都要揾點子㗎，諗啲任又揾啲即係爆笑點嘅，咁嗰個又係哲學搞出嚟嘅，哲學訓練出嚟嘅，係啊。 我都覺得係啊，即係其實 李小龍又讀哲學㗎， 又係讀哲學㗎， 所以佢識講句説話 ，be water， 就 be water 呢句説話就係一個哲學嘅描述啦，係 啊， 智慧如水，智慧啊！星云大师讲智慧是用嘅智慧如地，可以生长；智慧如水，智慧如风，风就可以吹走你个烦恼。呢个星云大师讲智慧如咩？智慧如船，可以俾你一个方向。 方向 好多人生活啲人生就冇方向，但系哲学会俾你一个人生嘅方向。咁呢个就叫智慧如船。呢个星云大师讲啦， 系 嘛？ 同埋我觉得我现代人好多时咧，好执着于一啲外在条件嘅限制。外在条件即系话。我地位啊，我身份啊，甚至我身體狀況啊。 嗯、 但如果我哋由尼采開始，我哋睇強力意志嘅，即係如果我哋相信生命嘅本質就係超越自我嘅，甚至我好中意睇我哋中國嘅心學啊，即係由我哋孟子所講嘅，即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成，落莫大焉。 嗯、 去到呢個王陽明講嘅，係咪？即係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咧。咁所以我讀呢個全集錄嘅時候咧，我有啲領悟。嗯、我自己都寫咗一首七絕，就係講呢樣嘢，就係即係吾心宇宙本源同。何必苦沉枝叶中？莫道圣贤难忘背，居人犹豫自豪雄啊！即系我哋即系嗰啲时，我哋太过依赖啲外在嘅嘢，但系其实我哋可以反求诸心，系咪？即系咧，王阳明死嘅时候都讲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呢？ 即係雖然佢五十歲死，但係佢已經覺得，即係你嘅心，如果你自我修養夠高嘅，咁你面對好多困難啊，甚至你嘅道德上你覺得係完善嘅，佢都成日咁執着。所以我話莫道聖賢難忘背，即係你唔好覺得嗰啲聖賢咧唔能夠忘其項背嘅。如果我哋真係跟翻我哋仁義嘅法則去做，我哋都可以做一代豪傑嘅嘛。所以我就係讀呢個全集錄，我就寫咗呢首詩嚟，即係激發我自己，亦都寫咗一副對聯咧，就係、是、通觀萬象心如鏡。冷对千夫气若虹、啊、即是我们用个心去看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只用眼睛看这个世界，看这个背后的现象，而我们也不要轻易被人家无论是嘲笑、啊、攻击、啊、即是动摇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有一种这样的豪气才得，这个就是我一些领悟读哲学。 你说的心如通如万物心如镜， 通观万象心如镜、啊、 通观万物心如镜、啊、你就想起在佛家里面呢，他讲智慧分几种不同的范畴的、又叫做转识成智。 转识成智。 如何转识成智呢？又将第五识转为智，这个叫成所作智。成所作智就好像说你是一个魔术师。有些东西又可以由无到，刚才我讲的 creativity, 讲创意。 创意。 创意就赖乎你那叫成所作智的智慧。然后呢去到转第六识、成为识。轉為智咧，嗰類叫做妙觀察智。啊，呢個妙觀察都好啊，即係觀察到人哋睇唔到嘢，你睇到啦。呢個哲學家嘅用處啦，人哋睇唔到你睇到。你又問問你話，唉，嗰個啊，成幅嘢你睇唔到佢，我呢個就妙觀察好重要。咁然後轉第七式咧。嗰種智慧叫平等性智，嗱呢種嘢好似係練氣功向外發功，唔係頭先你講話成所作智都係自己做魔術師都話自己從無到有成所，然後轉第八式嗰種就叫做嗱，天樂你就可以參加叫做大圓鏡智， 大圓鏡智， 通觀萬物心如鏡，呢個就係話其實我哋本來。就是那個本來面目就是一面鏡來的，照通了。為什麼黃蓉明臨終時說他是光明呢？因為他找到智慧，找到智慧就是個智字下面有個日字， 知字 下面有個日字，就照到光明咯，那個太陽的光明，看通了所有東西，所以他不心一片光明嘛。這個就是四個不同的智慧，最高的境界就是大圓鏡智， 大圓鏡智， 大圓鏡智， 所以呢個睇通睇透啊，就係一種哲學智慧啊，嗰個境界啊，即係頭先所講啊，即係話即係你要啊將自己嘅嗰個視野擴闊啦，係咪？啊，咁啊有個即係故事噶嘛嚇，就係講呢一個老子細個嘅時候。去呢、這、一個啊，即係當然係我諗後來作出嚟嘅，即係老子去學習嘅時候咧，跟個老師，個老師就叫佢啊，你埋嚟睇下面前呢個樽咁樣，咁咪走去埋睇啦，睇個樽，咁問佢你睇到啲咩啊？一個樽咯咁樣，好，咁你退後十步，咁你睇到咩啊？就咪一路推，個樽擺個台上邊啦，好，咁你再退後。二十步，咁咪睇到成个厅房咯。咁然后老师问：咁你悟到啲乜嘢啊？咁啊，呢个好聪明嘅小小的老子就话：我终于明白啦，你越退后，你睇嘅嘢就越宽广，系嘛？到最后你就能够睇晒天下咯。 有段古又是真人真事的，就是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张英，就是他和他的邻居呢、都是大官的，是一起要争地皮的，大家都要起屋，然后呢他的张英的家人就向他求救，张英在北京写一封信给他家人，就是这个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咁啊，主动让后三尺，系咪？然后咧，对方亦都觉得惭愧，又主动又让后三尺。咁于是佢哋就有只叫做六尺巷咧，就咁样嚟啊嘛。咁呢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我哋个社会大家都有少少礼让，其实我觉得我哋而家香港都会和谐好多啦。 即系嗰个吓，你个视野宽广，格局大咧，你就唔会 冇错 执着一啲蝇头小利啊嘛，系咪？即係去執啊！ 因為你個社會本身咧就攞 Jackson， 系啦，攞咗错， 系啦， 个哲学咧就啱相反，就系要做蚀底嘢， 系 唔系攞着数，吃亏是 自福， 是福，吃亏是福， 系啊。 你嘅问题就话你唔要，你唔系要攞更多，而系减咗。通常人咧，个世俗嘅特色啊，都要拿得起。读哲学咧就要教你放得下，拿得起放得下。 但系好过瘾嘅，《论语》入面咧一个福字都冇嘅，我发现系。而孟子咧，即系出现咗三次福字，而且仲系引用文献嘅啫，即系唔系佢自己讲嘅。咁所以咧好有趣，佢唔系好理福呢样嘢嘅。 因为福啊，属于呢一个即系所谓名啊嘛，即系福气，福气就唔系完全掌握喺自己手上边。 系啊，系啊。 因为儒家讲义噶嘛， 系 咪啊？你讲义就系咩？就系即系着重系应做，而且系自己可以控制嘅，系咪？所以你呢一个要做个好人，你要仁义。系嘛？ 为人由己， 我 欲人乎哉， 知人自矣嘛。呢啲就掌喺手上，福字就冇得讲嘅，系咪？ 系 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儒家好强调都系德啊，仁义方面就福呢啲嘢咧就交诸于天啦。 系啊， 咁啊，所以读哲学咧就有一个咁嘅即系所谓人生方向啊。 系， 即系呢个二命分立咧，你对生命嘅态度奠立咗之后咧。你嗰個人生嘅努力嘅方向就好清晰噶啦嘛， 系啊， 系嘛？但系如果你喺呢個界線上邊不明嘅話咧，人生咪迷茫咯，系嘛？即系就會怨天咯，即系點解我做到咁多嘢，點解冇回報啊？啊，點解對人咁好，人哋又冤枉我？咁你就好多怨氣啊！ 系啦，系 啊，就點解我自己明明做得咁好，個世界對佢咁唔公平咧？咁樣。咁就唔明白所謂二命分立啦，係咪好多時候就係喺呢點上面會產生呢一種咁嘅即係怨恨難消嘅地方咁樣。 有一個簡單哲學問題，你中國人講死生有命就 富 貴 由天， 點解你唔講死生在天由天富貴有命啊？ 係啊，冇錯。 倒翻轉頭嗱，兩樣嘢唔同喎。 係冇錯。 啊，呢個嗱，呢個哲學就會探討啲嘢。點解你唔係用個字唔同咗？ 冇錯。我所以我哋咧就一陣間再翻嚟嚇，深入呢個問題討論。好啦，咁啊，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嘅1872311，咁啊睇下大家有咩睇法，對於呢個讀哲學有乜用？咁我哋一陣間翻嚟再討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汪贝文报道新闻。维港渡海泳朝早举行，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话，赛前担心天气起变化，今日天公造美，朝早风平浪静，水流量唔急。又话比赛名额1500人，最终1200多人出席，他们都安全上水。黄敏超话，有大约10人因为抽筋等不适原因获安排上船。其中一个人要送院检查，另外有一个泳手因为快测阳性未有到场。他希望明年活动参与人数可以回复至4000人，但要视乎疫情变化。他又说，金紫荆广场每日朝早要安排升旗，未必是方便的起步点，会再同当局商讨细节。体育专员杨德强说，今日活动过程顺利，赛事安排和防疫措施都有跟随相关要求，泳手亦反映满意今日情况。他承认因为本港早前疫情严重，有赛事移师至其他地方举行，而因应近期疫情平稳，多项赛事近期都在本港举行，如果疫情没有大变化，明年在港举办的国际赛事数目会比今年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施政报告勾画的蓝图和推出的措施将会大力推动香港有更好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施政報告宣布成立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將會管理在未來基金撥出的300億共同投資基金。陳茂波說，過去幾年在預算案推出的220億港元香港增長組合、50億港元大灣區投資基金、50億港元策略性創科基金，也都會並入這個旗艦作管理。他說，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任務是透過物色投資機遇，策略性推動目標產業發展，長遠提升本港的競爭力和經濟活力，並賺取投資回報。董事局將包括相關業界的領袖、專家和政府官員，當局將會全速推進制定公司的制度安排和管治架構，並會適時公布詳情。哥斯達黎加一架載有6個人的小型私人飛機在東北部加勒比海岸附近墜毀，救援人員已經找到飛機殘骸和部分遇難者遺體。當局確認機上是一個德國企業家和他的家人，包括他兩個小朋友。當局說，飛機原定從墨西哥起飛，前往哥斯達黎加最大港口城市利蒙，但在當地上星期五傍晚從雷達消失，並從控制塔失去聯絡。救援人員在距離利蒙機場28公里左右的海域發現飛機殘骸和雜物，並發現至少兩個遇難者遺體。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和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繼續提提大家，最擠塞的地方就是呈祥道去觀塘方向，由於近住蘇屋村和明愛醫院分別都是有修路工程，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在影響到呈祥道去觀塘方向是擠塞的，龍尾排到去迎輝台。而反方向龍翔道去荃灣黃大仙中心對開同樣都是有修路工程，影響到黃大仙中心這一段去荃灣方向就慢車。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窝打路道浸会桥面方向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近水湾方向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又翻嚟我哋广东广西啦，今日咧我哋讨论嘅系读哲学有咩用啊？咁啊有我卢杰雄啦，又有冯天乐博士啦，又有山金老人啦，咁啊有位听众啊吴先生咧，亦都想分享一下，咁我哋听一下佢嘅电话。 系你好，你好，系我就冇喺大学读过啲咩哲学噶，咁咧就不过咧我听你哋讲有冇用咧，我认为咧嗱两方面啦，一方面如果嗰个人觉得嗰样嘢系帮到佢嘅，无论佢。 了解到個世界，或者令佢快樂咁樣，咁都係有用啦嚇。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可能實利啲，就係即係幫唔幫到佢提供到佢個生活素質啦嚇。咁呢呢個咧，我相信咧就牽涉到嗰個社會係咩環境，因為咧你哋講哲學有冇用咧，其實咧就冇討論到咧哲學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流派，甚至咧之間咧係矛盾嘅，係對立嘅。嗱，譬如你睇下 Hong Kong U 嗰個哲學嘅嗰、那個即係嗰個課程。咁你同你 CU 或者系即中大或者同呢个四川大学都明显唔同喎，吓咁你大陆嗰啲可能有多啲中国嘅哲学或者马克思嘅哲学，咁香港 Hong Kong U 我又唔系好见过有马克思嘅哲学啦，即系我唔系话马克思嘅哲学系对或者唔对，而咧我认为咧，即系你冇错，你哲学咧系带俾一个人咧比较广阔嘅观点，但系啲始终咧就系、好似苏东坡咁讲啊，还看成岭侧成峰，你点样广阔咧，你都系有个角度嘅，咁你。好似阿特首尋日講啊，你信咗一樣嘢，咁就信咗一樣嘢啦。即係其實哲學有啲係咁，其實一個思考方法，一堆思考方法嚟。你接受咗嗰種思考方法，咁你唔好唔記得喎。我哋透過學呢個哲學，你要好長時間去學喎，唔係話即係一個鐘頭就學到噶咯。咁啊，一大堆嘅時間，你花咗嗰啲時間去學咧，咁你信咗嗰堆嘢咧，你就用嗰堆嘢啊。咁嗰堆嘢咧，如果幫你揾到食嘅，或者你接觸嘅人係呢個 taste 嘅。咁你咪揾到食啦，咁你咪得到利益咯。但系如果社会就算啦，但系咧就咁嘅，冇人咧会系话俾你听，喂，个呢个世界会就嚟转嘅，你快啲学其他嘢。亦都因为自己有一个包袱咧，你学咗某一啲哲学之后咧，你好难去学另一啲哲学嘅。如果尤其是年纪大嘅，咁咧到转头咧变咗产生个问题咧，你就可能咧唔学好过学啦，唔学咧你反而就学到新嘅嘢，学咗之后咧你就俾个包袱累死你啦。 OK， 好好好，咁啊，好多谢伍先生嘅嗰个分享啦。咁啊，当然即系头先佢讲出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年纪大咧就好难咩咧，就系、改变自己思想啊。无论学咩都系嘅，其实就唔止止哲学嘅，我觉得。不过哲学有一个特点咧，就应该要即系同大家厘清一下，就是、因为哲学咧系一种好着重反省同埋自我批判嘅学。即係如果學思考方法咧，其實就唔係學一套所謂有呢一個特定嘅主張教條嘅東西，唔係，即係唔好將即係我哋一般所講嘅意識形態， 冇錯， 係啦，就等同為學哲學，因為其實唔係嘅，學哲學其實最重要係學識點樣去反省自己嘅思想啊，內容有冇問題啊，呢一種批判性好重要。 即係我記得蘇格拉底講過啦，就係話即係冇經過反省嘅人生咧，就係一啲即係冇唔值得活嘅人生。係咁啊，蘇格拉底咧，其實佢就有一個叫精神助產術啊嘛，即係佢一日到黑就係行街就係嬲人去辯論啊嘛。咁佢討論啲問題好得意啊嘛，即係譬如話可唔可以殺人？殺人係唔道德嘅。咁如果咁啊，殺敵人道唔道德？咁、那個人又係喎，咁啊道德嘅喎，即係譬如話，呃人係唔道德嘅，那個人同佢講呃人，咁佢話但你朋友要自殺，咁佢問你手頭上有冇把刀喺度啊？咁樣，然後你同佢講啊刀喺我度啊，咁你呃唔呃佢咧？咁你梗係話冇啦把刀，咁然後佢即係所以佢就佢個好處咧就係話佢會不停咁透過呢一種嘅辯論咧，佢會釐清咗你好多你即係一定以為係嘅嘢，即係你幾嘅所謂不言自明嘅嘢咧，其實有好多 exceptional case 嘅，即係唔係話一定係咁樣嘅。我諗讀哲學就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唔會咁自以為是嘅， 即 係簡單啲 講咁多，即係所謂咩咧？即係成見啊！ 係啦，係啦，係啦，你 即係話哲學就永遠都會提醒你咧，喂，你可能你所相信嘅嘢係會錯嘅喎。 係咯， 你唔能夠肯定你所信嘅就係絕對真理啊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好多即係尤其是係現代人咧。好多即系生活上边，我哋一般叫做谂唔通啊，就系嚟自边度咧？就系呢一啲咩咧？就唔能够对自己深信嘅嗰啲信念咧，系提出挑战， 冇错， 提出厘清咁样。 阿卢基雄啊，或者你答我一个问题啊。嗱，呢个讲头先嗰个听众讲话哲学有好多流派， 好多流派系。 咁啊，中国最早嘅一本哲学书就叫做《易经》， 系。 咁啊，《易經》咧就其實就教你點樣從現象就看本質， 不知太 明。教你點樣作出抉擇，裏面涉及到所謂三才天地人。 天地人三才。 要任何事都要有到 right place、到 right time 同 right people。 要怎樣去處理，又教你怎樣是看到全方位去看人生。但為什麼香港這麼多間大學沒有間大學是會有易經課程的？是啊，這是很有些 ridiculous， 有些 都有些東西。不過我都開過易經課程的我有教的 有沒 有沒有正式的易經課程？ 有啊，正式有即是在本科那裡學開的。不過真的你說得對，是比較少的，這個是真的。宗教系都有開的，即是現在就慢慢即是開放了，就是將易經就不是視之為迷信，不是學術的東西，所以呢就現在呢就都會有宗教系啦、哲學系啦、甚至中文系啦樣都有開設這些經典的導讀，其中經典之一就是易經的課程咁所以而家好咗噶啦，我覺得即 係同以前比， 唔同以前。以前咧一講到易經就係咩占卜、迷信啊，呢啲都係啲唔科學嘅嘢咁樣。但係而家咧就，如果你睇翻，甚至係台灣咧，佢好多即係研究咧就咩，即係將易經同呢一個諮詢結合啊，即係 counseling 易經諮詢。咁咧就有好多即係新嘅嘗試，就係好似係運用喺。即係阿飛哥所講啦，就咩？因為易經可以運用喺人生嘅種種，即係所謂問題上邊啊嘛，係咪？提出對你嘅困境嘅一啲指點啦，同埋一啲啟發啦。咁我覺得係其實好有用喎。你六十四卦就係六十四種人生處境啦。係 啊， 你點解啲人生處境仲作出你一個即係所謂慎重嘅考慮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中國嘅智慧就正好喺現代啊。是有很大的活用的地方，我覺得。 是啊，即是譬如他說的什麼，即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即是譬如他那些什麼，即是他甚至那些一陰一陽之為道啊，或者那些即是強調呢，即係譬如你唔好知進而不知退，譬如你呢個降龍有悔，咁你好褪咯，可能你係時候急流勇退咯。如果唔係，你好似以前嗰啲歷史上嗰啲咁嘅功臣啊，功高震主，俾個皇帝啄埋你嘅。咁呢啲咪就係嗰啲人生智慧咪混含喺呢啲卦象啊、易經嗰裏邊。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哲學嘅智慧，無論中國啊、印度同埋呢一個即係西方，甚至係阿拉伯等等咧，即係我諗喺而家嚟講咧。有一个好能够针对我哋即系现代人啦，即系而家都现代人就咩身心灵都出问题啊嘛，即系身体有问题， 冇错， 心智有问题，灵性又好空虚缺乏， 基本上系系嘛冇啦， 基本上就系净系挂住搵钱， 打机 或者系打机或者系忍即系上网咁样，咁啊所以而家喺西方咧就好流行呢、一个。即係呢個斯多葛主義 啊 ，Stoicism 啦，亦都好流行咩咧？就係哲學要有呢一個所謂可以安撫調解人嘅各種價值、靈魂、心智嘅問題，即係哲學諮詢啊，即係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啊，有啲叫哲學輔導啦咁樣。 香港叫哲學輔導啦，台灣叫哲學諮詢， 台灣就叫哲學諮商。 諮商， 國內就叫哲學諮詢，咁其實都係一種即係將哲學咧喺呢一個社會度進行一種即係所謂服務啦，幫助大眾啦咁樣。咁所以你講話讀哲學咩用咧？而家就新興啦，有呢一種即係所謂哲學諮詢嘅使用，就係幫助人去即係調解惑啊。就是有很多问题不是心理的问题来的而是真的思想问题。就是你怎样去面对自己的生活的种种困难挑战意义是在思想上面作调整然后突破这些这样的人生困境呢我想冯博士就很清楚。 这些就要可能一找一日要专门就是讨论啦。 可以简单地讲一下少少。 是啦就是找日可以。即係其實我自己就即係好簡單啦，我嘅情況簡單啲，可能好多聽眾都唔知嘅啫。即係我本身就係一個視網膜色素病變嘅患者咧，咁我就即係我視力而家情況可能係即係7-8% 到，咁我要見證住、即係由我睇到嘢開頭可能出世嘅時候都係3-4成咁樣啦。即係我哋叫 tunnel vision 咧，即係我睇嘢淨係可以向前望嘅，側跟嗰啲咧，我要眼珠嗰啲唔識轉左轉右嘅，即係企喺個側跟唔得嘅。咁甚至逐步咧，好有機會係完全咩都睇唔到嘢嘅。跟住再經歷埋我喺台灣啲交通意外即是我哇，即系啲骨折啊、耳鸣啊， 咁即係總之我出生好多好痛苦嘅嘢，咁但係我由即係點樣我要用唔同嘅哲學思想，就頭先我講嘅點解我尋求啲心靈慰藉，就係、是、我從阿愛比克泰德即係改變我個思維方式。係，即係最重要嘅地方就係話你唔好諗你自己有啲咩嘢係做唔到嘅，你應該諗下有啲咩嘢你係做得到嘅。 做得到嘅 係。係啦，咁你就可以喺你有限嘅範圍度咧就活得精彩嘅。即係用幾句説話，如果要簡單講就係咁樣。而我哋現代人點解會？頭先阿盧教授講嘅，即係精神空虛啊，冇靈性啊呢啲咧，其實就係同阿 Max Weber 佢講嘅，即係嗰個新教倫理與即係資本主義的精神，佢最後嗰段有講，佢話因為呢個係一個眾神的年代嘛，眾神的年代即係話咧，以前咧啲人。呢、这個世界就好簡單嘅，有個統一嘅價值觀嘅，即係而家東方社會嘅咁啊瑜伽咯，係嘛？瑜伽係西方嘅基督教一統江山啦，咁大家有個共同嘅信仰跟住做啊嘛。但係現代社會就強調個人，即係喂你有你一套，我有我一套。而現代社會由於嗰個精神崩潰咗，統一精神崩潰咗，就變成就叫做咩咧？就是、現代性嘅問題啦，即係出現咗呢個所謂人咧，就係依靠技術同埋科層管理嘅，即係官僚制同埋技術工具就係管理，大家就跟住呢啲法則去做事，咁於是大家就變成。好似一个工具化咁啊，就系、是、沦为即系话，总之我就揾食，揾完食啊，翻屋企食诶，食饭、瞓觉，然后追求嗰啲纯物质嘅，即系觉得咧呢啲再讨论嗰啲咩宇宙真理啊、人生啊，即系觉得太虚无啊。咁于是大家咧，连嗰啲专家都变成咗叫做即系没有灵魂、没有心肝嘅纵欲者，即系呢个就系佢嘅忧虑之所在。 头先啊，李逢天我话你话喺你而家嘅情况之下，有边啲嘢你可以做到嘅？嗱，其实嗰样嘢咧。其实好多嘢都系共通嘅，经济学上有一条定律，其实亦都系哲学嘅嘢嚟嘅，叫做咩咧？叫做 maximization of the constraints， 系 将你个极局限条件极大化， 极大化 嘅。咁呢个咪就嗱，呢个咪就系处理人生问题嘅另一个准则啦。话话有边啲嘢我可以做到，我将佢极大化。 系啦， 诶，有啲嘢譬如话你，譬如我咁，我都唔会希望我自己会走爬马喜马拉雅山。呢个个局限条件做唔到。 我而家做到嘅就系同大家主持节目咯。 系啦，咁问题就系你做电台啱啊，所以问题就极限局限条件嘅极大化。嗰个系经济学上嘅定律嚟噶，你学经济学一定会学嘅。但系呢样嘢咧。你又可以用喺人生嗰度， 差唔多一樣啫嘛，係即係個道理。 處處皆學問就係咁 啊！係啊，即係話喺呢個即係人生嘅嗰、那個啊遇上困境啊，就呢個斯多葛主義啦，呢、這個 Epictetus 嗱當然係斯多葛嘅即係主要精神導師啦，係咪？係。咁佢就係話：喂，你與其做一啲嘢，係改變唔到， 冇錯 嗰個客觀嘅情況嘅，即係你。即好似你視力衰退， 係冇錯， 你唔能夠改變呢個事實噶嘛，佢就係要衰退啊嘛，係咪？ 冇錯啦，冇錯。 佢就係會逐漸啊，係呢一個睇唔到嘢噶嘛。係 啊， 咁你與其花精神去做一啲 諗呢樣嘢咯， 係啦， 咁冇意義噶嘛，改變 或者係即係點解咁慘？ 冇錯， 不如你花時間去睇下你有啲咩可以發揮，有啲咩可以做嘅。咁即係話你能夠做嘅嘢咧，你應該係集中精力。 冇错， 喺呢方面去啊努力， 冇错， 做唔到嗰啲即系唔系你控制嘅，咁你只能够系接受 系啦 嗰个限制咁。 所以你睇下霍金咪系咯，霍金系去到根本就讲唔到嘢，喐唔得，除咗只眼皮可以斩， 系 佢就用眼皮斩嚟写书， 都可以写到书， 都系写书，斩几下就几个咩字母，有几个字母一样可以能够即系话几劲。 所以我而家写嘢都系用嗰啲即系佢哋叫读屏软件啊，即系佢就可以读到俾我听系乜嘢，咁然后我就苦练呢个仓颉输入法咧，咁、 哦、 我就可以不停咁打字。所以我而家个 Facebook 专页系我自己一个人一手一脚整出嚟噶。 哇，好犀利！ 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哋要善用就系我头先所讲，我哋有啲咩嘢可以做得到？我哋即系我睇书咁，我咪买啲听书机翻嚟，将啲书 scan 咗个电脑再过落去听 咯，然后就读俾你听咁样。 冇错啦。我咪記住啲內容同大家討論。 係啦， 呢個就係我講嘅有限嘅地方可以做到無限嘅嘢，就係咁嘅意思。 所以有時就係嗰個所謂哲學嘅用處咧，就喺呢一啲大用之上啊。即係話佢唔可以直接幫你啊揾到呢一個高薪厚祿咁樣。 係， 但係至少咧，佢可以將你嘅人生咧， 冇錯， 找出一個你用力嘅方向。係 啊， 值得用力嘅方向。好多人咧就係咩？就係、是、有問題就係咩？用錯力啊！用咗啲力咧去做一啲枉費精神嘅嘢咁樣，係嘛？咁啊，所以即係而家哲學嗰、那個即係所謂諮詢啊，啊， 冇錯， 好多即係問題其實真係咩？就是、蘇格拉底嘅嗰一種啊對話嘅方式，就係、是、你問翻你清楚，你 你要挽回呢一个咁嘅吓关系，但系其实人哋已经唔爱你啦咁样。 系啦系啦， 你做咁多嘢，其实系咪枉费精神呢？反而去寻求一个新嘅人生方向，咪更加重要呢？咁样。 其实即 系 好似啲父母逼个仔读书嗰啲咯，喂，你读几个读唔掂嘅，你系咪个学习方法有问题？但系点解你唔可以换个角度？其实你个仔系咪适宜读书先，定还是佢有另外一啲可能性？ 佢另有才能， 第二啲嘢，即系佢就系唔识跳出另外一个思维。 冇错， 佢就不断揾啲新嘅人同你补习啊。你可能你唔开窍啊，揾嗰啲新嘅方法，但系个问题就系在于个目标可能本身就系唔适合佢啊嘛。 所以冇嗰个反省自己嘅嗰个信念嘅能力咧，就会将自己逼入一个困局啊！即系头先阿冯天乐讲啊，讲到啱啲，好多父母都咩咧？就唔相信自己嘅仔女咧，就系唔优秀噶嘛。如果优秀嘅定义就咩？就要读到书先优秀， 分数要高啊嘛。 系啦，即系要考到100分，要考到名校先叫优秀咁样。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就系所谓优秀有好多方面噶嘛。 冇错啦， 即系所谓多元智能啊嘛，系咪？ 讲呢样嘢。 嗱，嗰度有个秘诀嘅。你话好多嘢咧，你哲学教人明白事理，知道事物嘅世间嘅真相。咁你要懂得，将我哋个名句就只有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所以慈悲啊。咁所以个懂得咧，英文叫做 understand。咩叫做 understand 咧？系好简单，有啲人解咗啦。understand 嘅意思就系 stand under。 stand under 冇错， 系啊。你要一个人要虚，要谦虚， 要谦虚， 然后你先至可以能够可以有个同理心，要明白好多嘅事理。有啲人咧就高高在上，谂住好多嘢咧，唔肯 stand。所以你即使苏格拉底都系噶，佢讲智慧讲成，佢话佢又用智慧嘅标准嚟讲，佢系无知嘅， 无知系啊。 你总得自己自我反省，知道自己系无知嘅。啊，呢只牛顿都系啊，牛顿话我系沙滩上嘅一粒沙， 系啦。 我所知嘅嘢其实啊，我哋讲啊，唔止一粒沙，系一粒尘啊， 一粒尘啊，系。 有啲好得意嘅，就係嗰種哲學。嗱，我諗到個用途，講蘇格拉底呢句説話咧，就係可以語意釐清啦。因為譬如而家阿盧教授，我諗你有呢啲經驗啊，即係如果你教書咧，佢啲學生如果唔想交期末報告，佢就會講呢句：我咩都唔知。即係蘇格拉底話我咩都唔知啊嘛。咁然後，因為你就可以問佢就係話：你知唔知自己叫咩名啊？咁佢一定會話：哦，咁我知啊。即係呢個時候知嘅意思又變咗咯。即係人哋蘇格拉底所講嘅知係指我對某一啲智慧，我係最無知。佢啲學生咧偷換咗呢個概念，就係我最無知咁，所以我咪唔使交功課，咁就兩回事。咁所以讀哲學可以幫我哋喂釐清啲定義，你所講嘅知係乜嘢先？ 咁所以即係。最重要咧都系即系点读咧， 冇错啦。 点用咧？呢、這个就系都系要视乎自己嘅，系嘛？即系嗰个妙用啊嘛，系咪？咁你好过你咁多宝库咁多智慧系咪？东西方嘅哲学家，哇咁多即系人生嘅道理，咁多思考嘅嗰个方法，但系你要懂得好好运用，先至真正令到你受用噶嘛。咁所以咧就唔可能话。一个课程本身你毕业就一定有用咁样，呢个其实呢个亦都错嘅。就算你读医生啊、读律师啊、读会计，都唔一定系令得你一定有用噶嘛。 冇 错，睇你点读嘅啫，读得好唔好、啊，系嘛？咁所以亦都唔可以即系简单化咗呢一个咁嘅问题，我觉得系嘛？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我哋总结一下今日咧就系、是。讲读哲有咩用啦、啊、咁样，其实咧读哲学嘅用处就系喺呢个智慧嗰度，人生嘅智慧。而呢个智慧嘅大用咧，就系、是、要帮我哋适当、适时地做出呢个人生嘅抉择。尤其是面对困境啊，面对人生嘅挫败咧，好多时候我哋就要识得去跳过克服呢啲困境，从更宏大、更广阔嘅思考嚟去放下自己种种嘅执着。咁你就能够真係活出一个咩真正快乐嘅人生，咁呢个先至係真正嘅哲学之用。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读哲有咩用啦。咁我哋礼拜一呢就係、是、亦都有广东广西啦，夜晚咁中共二十大及修改党章，哇呢、這个新鲜滚热辣嘅题目啊。咁由马鼎盛、马恩赐、刘梦红啊，咁应该係好精彩嘅分享啦。好，咁跟住我哋咧就播首歌，叫做《千世书》。咁我哋下次同大家再见啦， 拜拜。 Bye bye。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咗。千百岁皮骨封印着流血，明天人挥不舍你的大名，留低什么的一个生命。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that the only thing we have